心很美。我走过分手那天的结尾，纪念我深深爱过的人是谁。爱像这晚映在心里真的很美，应该忘了你，可是我却不会。别再问我哪一天才能学会，我要的世界你不能给。有些爱情会给时间一些香味，它吃了一点却把我的心灌醉。谁看见我流过了几次眼，提醒我自己不能退。回忆让季节拿走它的颜色，走着走着你就会忘记。心很累，我走过分手那天的结尾，纪念我深深爱过的人是谁。 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